种子，挖掘阅读榜样。这个夏天，再燃阅读热情。了解详情，敬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阅读记”，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记”，阅读加我一个。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如果你要一个微笑，我敞开火热的胸怀。如果你需要有人同行，我陪你走到未来。春暖花开，这是我的世界。 在这个世界上，有一种痛苦，叫做见不到希望。我知道，这是人生中最大的无助。在这个世界上，也有着一种信念，叫不抛弃，不放弃。我也知道，这是人情感最真实的凝聚。对病人来说，我见过生离死别，也见过太多的绝处逢生。你要懂得，这个世界里美好总要多过阴暗，欢乐总要多过苦难，还有很多事值得你一如既往的相信。有苦皆灭除，其心得安隐。我是中医人徐桂英，我愿意与你一起见证生命的奇迹。 传播传统生命文化精髓，肩负中医药传承使命，中医人在这里帮助你 揭秘传统中医，让中医服务大众。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那接下来还是听众朋友喜爱的中医讲学。好的，我们有请徐主任。徐主任你好。 收音机前的新老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大伙儿的老朋友，我叫徐桂英。 嗯，徐主任，我看很多人在服用中药的时候啊，都会反复的跟大夫确认一下自己服药的时间，那大夫呢也会跟患者强调这个问题，早上几点到几点之间喝，然后晚上几点到几点之间喝。那正规的中医院呢，还会把患者服药时候的注意事项打印到一张纸上，然后在患者拿药的时候呢一起交给患者。那说到这儿啊，我就想问问徐主任您，这什么时间服药还会对服药的效果造成什么影响吗？ 这肯定是有影响的。 哦， 中医认为呢，用药啊不仅要对症，还要得法。服药呢它也有黄金时间，在对的时间服用对的药物，那才能最大程度的发挥药物治疗的最佳效果，起到事半功倍的作用。 真没想到啊，这服药的时辰还这么重要。那什么时辰服药是依据什么来定的呢？ 依据的是咱们的12条经络和12个时辰的关系。什么是经络呢？经啊，指的是人体上纵贯全身的路线，称之为呢叫经脉。络呢，是这些大路线上的小分支，在小分支上又有更细小的分支。经和络就形成了一张人体经络大网， 是运行全身气血，沟通人体上下内外，感应传导信息的通路。 嗯， 《黄帝内经》当中他就说了，经脉者，人之所以生，病之所以成，人之所以治，病之所以起。 嗯， 由此可见呢，这个经络与人体的重要性。人体呀，它有12条经络。 嗯， 一天呢，它有12个时辰。 嗯， 这个呢，可不是巧合，也不是老祖宗们一高兴，他一拍大腿就给定下来的。 哦， 而是有讲究的。这个气血，盈实而至为盛。气血过时而去为衰，满天飞时成其盛，补则随其去，逢时为开，过时为合。12个时辰与12条经络呢，那是相对应的。 嗯， 12条经络的活动规律呢，也跟12个时辰它有关系。 哦， 就如那个潮汐一样，流动到哪儿了，哪条经络呢，它就涨潮了。 嗯， 这个时候呢，这条经络里的气血就最为旺盛。换句话说，在12时辰当中，每一个时辰它都有一个经，一个脏腑在值班。 哦， 所以很多的中医啊，大家都喜欢在特定的时辰去疏通在这个时辰气血最旺的经络。 嗯， 或者呢，在这个时辰呢，服下调理该脏气的药物，这样呢，就能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了。 哦， 比如说啊，在这个上午的时候，是阳长阴消，阳气呢，是生的时候。 嗯， 那咱们呢，就借助这个天机，补给温阳的药，就比在其他的时候给药，它的效果呢要倍增。 嗯， 那相反呢，在傍晚气降的时候，咱们阴长阳消了。 哦， 那咱们就补给养阴的药，这效果呢就比其他的时候要好得多。 嗯， 12时辰养生，它可以帮助咱们解毒，也可以帮助咱们养生，还能帮助咱们预测疾病，也能帮助咱们医疗，还可以帮助咱们吃药。 哦， 所以呢，12时辰的养生呢，对咱们的生活就非常的重要了。 嗯，那说到这个12条经络哈，我在这儿有一个疑问啊，这12条经络都是哪12条？它们又对应的是这个12时辰当中的哪一个时辰呢？ 哎，别急啊， 嗯， 咱们今天慢慢说。 好， 咱们先说子时。 子时是几点呢？哎， 就是夜里的11点到一点的时候。 哦， 这个时候呢，是一天当中太极生命中阴极的时候。 嗯， 那么按照这个阴阳消长的这个规律，这个时候啊，阴气是最重的。 哦， 而阴它是主睡眠的，那咱们就得符合这个阴阳消长的规律，在这个时候呢，咱们要处于熟睡的状态。 嗯， 子时是谁当班呢？是胆经当班啊。这个胆此时呢刚刚长点阳气，但是呢还很微弱，因为这会儿是半夜，嗯，还没天亮。那咱们这个时候呢就要保护这个阳气，所以你半夜的时候，哎，就请你啊不要再去 K 歌啊、跳舞啊，或者是宵夜，这个时候就应该睡觉，要开始养阳气了。 嗯， 另外呢，这个子时大家也要提防心脏病的发作。 哦， 这个时候它也是心脏病的高发时间。 嗯， 很多心脏病的病人都爱在这个时候发病，这个时候去挂急诊。 嗯，那为什么这个子时就爱犯心脏病呢？ 因为在子时的时候恰好呢跟午时相反。 嗯， 这个时候呢是阴极的时候，是气降极的时候，子后则气生，午后 则气降，也就是半夜的12点跟中午的12点。 嗯， 中午12点过后啊，它是气降，半夜12点过后呢，这个气呢开始逐渐的升。 哦， 那么从午时开始，气呢就降了，降到极阴的时候，就是降到最低的时候。那么这会儿有气虚的人就容易在这个时候哎，有点气上不来。 嗯， 有肾病的人他就容易在这个时候出事儿。心脏病他不好的人就容易在这会儿呢猝死。 哦， 还有呢低血糖的人也容易在这个时候发病。所以呢咱们在吃药的时候就该提前吃药，这样呢就能安然的度过子时了。 嗯， 那么子时过后呢，接下来就是丑时。 丑时， 哎、 哦、 也就是半夜里的一点到三点的时候了。 嗯， 这个时候是谁值班呢？是咱们的肝经值班。 哦， 哎，中医上讲肝主生发，所以呢丑时的阳气比胆值班的时候要升得大一点了。 嗯， 也就是比子时的时候阳气要多点了。 嗯， 那么肝脏它要解毒要造血，这个时候呢就在这个时间段进行。那这个时候人体啊你就得休息，因为肝脏还要工作。可是现在很多的年轻人呢经常是一宿一宿的不睡觉啊， 嗯， 在那儿追剧呢，连续剧一集两集的看到凌晨。那肝要是不造血，身体里的垃圾毒素它就堆积呀、 啊。哦， 所以说咱们不给肝脏喘息的机会，自然咱就容易发病，容易得病了。 嗯， 那再接下来就是该夜里的几点了？ 该是三点到五点的这个时间段了。那这个是什么时辰呢？ 这个是寅时。 哦，寅时。 哎，你觉得天是快怎么样了？ 应该是快天亮了。 没错。 嗯， 天快亮了，阴阳呢也开始平衡了。 嗯， 这个时候是谁当班呢？是肺经当班，他值班了。肺呢主气，寅时的时候肺的工作呢是分配气血给其他的脏器。心肝脾肺肾各需要多少气血都由肺来分配。 嗯， 那这个时辰人呢应该是要进入深度的睡眠才可以完成分配。也就是说人在这会儿啊睡得特死特舒服的时候。那么在这段时间当中如果醒来那就是最不好的。 哦， 哎，我举个例子说明一下啊。像如果家中有心脏病的老人的，咱们就要劝他尽量的不要做早锻炼。有些老人五点钟就爬起来去锻炼了啊。 嗯， 心脏功能不好的人，心的气血分配不足的话，就容易造成心梗，那就是非常危险的。 嗯。 那么肺经最旺，肺朝百脉，肝呢在丑时的时候呢把血液呢推陈出新之后就把新鲜的血液呢提供给肺了，然后通过肺呢就送往全身。所以人呢在清晨面色红润精神充沛，这个状态特别的好。 嗯， 那接下来呢就到了寅时了。寅时啊有肺病的人反应尤为强烈。 哦，是怎么样一个反应呢？ 聚咳呀啊、 哦、 哮喘也发作了，或者是发烧啊。 嗯， 那为什么咳嗽的人在寅时这个时间段他咳得最最剧烈呢？因为排毒动作已经走到肺。 哦、啊、 不应用止咳药，就到这个时候你要咳嗽。你就不应该在这个时候吃止咳药，哎，以免抑制废物的排除。那么这个时辰呢应该是深度的睡眠啊。另外呢这个时候中医号脉也是最准的时候。 嗯，也非常感谢徐主任的精彩讲解。 如果您在健康方面遇到了什么难题，或者是也想要寻求中医的帮助，可以在每天早上的八点到下午的五点来进行参与。400-108-1661 400-108-1661 400-108-1661。那寅时过后呢，就是五到七点了。那徐主任，这个时间是什么时辰呢？ 对，你问得非常好。每一个时辰两小时，五到七点钟的时候呢，是卯时。 卯时， 对， 哦、 卯时呢是咱们的大肠值班。 嗯， 这个时候啊，大肠就开始排毒了，人呢就要上厕所了，去大便了。 哦， 这个时候大便是一天当中啊最顺其自然的时候， 嗯， 不需要你去刻意的控制，它自然而然的就在这个时辰当中进行。还有一点，中医上讲肺与大肠相表里， 嗯， 那如果说咱的大肠出了问题了，也就是这个大便便秘了，出了问题了，那要是治疗的话，就得从肺上找原因 哦。 还有呢，在卯时和酉时这两个时辰，按理来说是阴阳平衡的时候， 嗯， 应该是没有什么大问题的。但是有一些有阳虚和阴虚的病人，在这两个时候呢，他就出现问题了。比如有的人天刚亮，他就拉肚子 哦， 啊，卯时会拉肚子。这个就叫做五更泻， 嗯， 就是阳虚的表现。那平时的饮食呢，咱们就要适当的补充改善啊，怕寒体质的一些食物呢就要补充上去、 哦、 比如说这个羊肉热性的啊、 嗯、 核桃、黑豆、栗子啊，与此同时呢，在煲汤的时候呢可以适当的放一些胡椒，炒菜的时候呢适当的放点辣椒、生姜，这些呢都有利于驱寒保暖。要是这个阳补上来了，阳和阴平衡了，那么就不拉肚子了。 嗯，那接下来就是七点到九点了。 对呀，这个时候你想干什么呀、嗯、 这个时候应该都是起床洗漱该吃饭了吧。 对呀，早上七到九点、嗯、胃经当令。 哦、 你该吃饭了、 嗯、 胃当班了啊，胃呢就开始活跃。所以呢人在七点吃早饭，他最最容易消化。 嗯， 疗病的人呢最好呢早点吃，在六点半前吃早饭。 哦， 养生的人呢在七点半前吃早饭。 嗯， 要是不吃早餐的人就应该改变习惯。而且要吃好，要有丰富的营养。 嗯， 哎，那接下去呢就是九到十一点。 嗯， 这个呢是四时。 嗯， 四时呢是咱们的脾经当班的时候。 哦， 那脾呢它主运化，脾和肺呢在中医里呢同属太阴。 嗯， 太阴呢就是分配，那肺呢是分配全身的气血，而脾呢是把胃消化以后的食物呢变成的气血，把它调出来，然后分配到人体的肉当中。 哦， 脾呢相对于肺来说是一个前期而初步的工作。 嗯， 脾呢它主人的一身之肌肉，这个脾要是出了问题了，它就会造成肌肉的松弛，全身无力。这里还有一个问题， 嗯， 脾在志为思，脾脏发达的人呢，他的头脑会很灵活，他的关联性就会很强。 哦， 不过呢，一个人如果思考过度，就会伤了咱们的脾脏。 嗯， 思伤脾，所以啊，一天到晚琢磨事儿的人呢，他的脾就有点问题了。 哦， 那如果说人身上出现了湿症、浮肿的这种病状，那么这些都是属于脾的问题。 嗯， 只要咱们从脾去治，那就可以了。中医上讲，脾主运化，脾统血，脾是消化、吸收、排泄的总调度。 又是人体血液的统领，而脾开窍于口，其华在存。脾的功能好，你消化吸收就好，你的血的质量就好，所以你的嘴唇呢，它是红润的。 哦， 否则呢，唇白或者是唇暗、唇紫，那这个时候呢，只要这个时辰到了，在这个时辰你去调理脾胃的话，就能得到最佳的治疗效果。那这个时辰呢，也是大脑最具活力的时候，也是人一天当中的第一黄金时间，也更加是咱们老年人锻炼身体的最好的时候了。 哦，所以九点到十一点才是我们老年朋友锻炼身体最好的时候，而不是我们平时这个一早或者是一晚，对吧？ 对呀，因为这个时候啊，太阳呢也升起来了，寒气呢也没有了，你这个时候锻炼是最好的。 哦， 那接下来咱们说的就是午时，就是11点到下午1点的时候。哎，这个时候我告诉大伙儿是心经值班。 心经、 哎，心脏啊，心经值班。午时一阴生，这个时辰人体的阴气开始生发，因为它过了中午12点了，是不是？哎，到下午1点了，是不是往晚上走了呀？哎，这个时候呢，阴气开始生发了，与子时阳气生发正好是相对。 哦， 那么五脏心肝脾肺肾与五行金木水火土，它有着一一对应的关系。心属火，肝属木，脾属土，肺属金，肾属水。午时要到达心肾相交，让这个心火下去，让这个肾水上来，就达到心肾相交的状态。 哦， 那所谓的心的神明为神，肾的神明为精，心肾相交的能力越强的人，这个人呢，他就显得特别的有精神。 那我们怎么样才能达到这个心肾相交呢？ 那通过睡觉就可以实现呢？ 哦，这么简单？ 对呀，所以午时要小睡一会儿。也就是说在一点之前啊，中午的一点之前，哪怕睡个十分钟、十五分钟或者半个小时，那么这个整个下午人的精神面貌就大大的变化。 哦， 那咱们通过心肾相交把精神养好了，那你下午的工作学习精气神就足了，是不是？中医上讲心主神明，开窍于舌，其华在面。心推动血液运行，养神养气养筋。你要是在午时的时候能够睡个片刻啊，那么对于养心呢大有好处，可以使你下午乃至晚上这个人呢他都精力充沛。但是提醒大伙儿注意啊，午时要预防脑出血的出现。午时是阳气最重的时候，也是气机升降升得最高的时候。 那我们在这个时间有什么特别需要注意的吗？ 哎，在这个时候有要注意的、就是有高血压的病人，哎，你在这个时候你真不能喝酒、也不能生气，也不能干重活搬重东西。因为这个时候呢，阳气之极啊，也是药之极，气生之极，咱要是违反了这个规律，就很容易得中风以及脑溢血或者其他部位出血的病，比如说鼻出血、眼底出血这些个病症。那午时过了以后，就是下午的一点钟到三点钟了。这个时候呢，就到了未时了。 喂食、 这个时候啊，你知道是谁当班吗？猜不着。 是哪个？我还真的是不知道。 啊，那你说你的胃吃完了东西了，中午是不是？胃消化完了，营养吸收靠谁呀？ 应该是小肠。 对呀。 哦，所以是小肠经来值班了。 没错，这个时候啊，到了胃时，小肠经当班，小肠呢主吸收。这个时辰呢，小肠开始活跃了，有东西来了，对不对？ 嗯。 那这个时候呢，小肠呢就把胃腐熟的食物的精华通过吸收之后呢，开始分配到各个脏器。 嗯， 所以咱们中饭要吃多一点儿，吃好一点儿。 哦， 这个好呢，就是营养和口味要相对较高才可以。 嗯， 还有一点呢，就是中医上讲心与小肠相表里。所以一般在吃过午饭以后，有些人他就会出现胸闷的症状。那么这个时候呢，考虑两方面，一个可能是咱们的小肠出问题了，要注意对心的保护。第二个呢，有可能就是心也有问题了。 嗯 啊，小肠呢它分清浊，它把水液就归于膀胱了，糟粕呢它就送到大肠这儿。 嗯， 精华呢就给了脾脏了。 哦， 哎，这个小肠还真能干。 嗯， 它把食物里的营养都吸收的差不多了，都送到血液里边，这血液里边它就满满当当的，就像那个上下班时那个街上的车十分的拥挤。 嗯， 那这个时候你就必须要喝一杯水。 哦， 哎，你看血液满满当当的，是不是？你喝一杯温开水，或者是喝一杯啊绿茶水，来稀释你的血液。 嗯， 这就起到了一个保护血管的作用啊。 哦， 啊，那咱们接下来说就是申时了。 嗯， 申时是下午的几点到几点呢？ 应该是到三点到五点之间了。 没错，是膀胱经当令。 哦， 这个膀胱经啊，它是从人的后脑一直到脚的一条经脉。 嗯， 这是一条可以上到脑的经脉。申时呢，是一天当中记忆力最好、工作效率最高的时候。 嗯， 中医上讲，肾与膀胱相表里。那在小便的时候，是靠肾的力量将药液从膀胱里输送出去。最重要的一点，膀胱经储存精液。哎，我给大伙儿举个例子啊。 嗯， 就是经常咱们会听到有些人说口唇干燥，是不是？ 嗯，没错。 哎，嘴里没唾沫星子，没唾沫液了，是吧？ 嗯， 哎，唾沫的分泌跟肾有关。 哦， 因为这个肾属水呀，这个肾水它上不来，那你就会出现口唇干燥。 嗯， 而肾水呢又要靠阳气带动它才可以上来，而阳气呢又是通过膀胱经输送的。 嗯， 所以呢要是老是出现口干舌燥的这个现象，那咱们就要从膀胱经去治疗就可以了。 嗯， 膀胱呢储藏水液和精液，水液呢排出体外，精液呢循环在体内，所以这个时辰呢是以补阳气。 嗯，这是申时。 对， 那申时过后是什么时辰呢？ 是酉时。 酉时，哦， 这个时辰呢也就是傍晚的五点到七点。 嗯， 那这个时辰呢咱的肾脏开始上班了。 哦， 哎，如果有哪位朋友啊，五点到七点的时候发烧了，有点低烧啊，那就是肾精不足的表现。那么申时呢，这个人体呢它是泻火排毒，肾呢在酉时它就进入到储藏精华的时辰。 嗯， 这个时辰呢也是咱们人记忆力最好的时候。 哦， 肾藏生殖之精和五脏六腑之精，肾为先天之根，此时呢也是补肾的最佳的时间。 嗯， 所以有时你这个时候要是再喝一杯水，哎，我得说一下，这一杯水在傍晚的五到七点非常重要。 哦， 它可以帮助咱们把毒排掉，还可以清洗咱们的肾和膀胱， 让咱们不得肾结石，不得肾炎，这多好啊。 没错。 那接着再往下是几点了？ 该是7点到9点的这个时间段了。 对。这个呢就是虚实。这个时候呢是人的心包经值班。 哦。 心包为心之外膜，浮有脉络，气血通行之道，邪不能容，容之心伤。心包呢是心的保护组织，又是气血的通道。心包虚实兴旺，可以清除心脏周围的外邪，使咱们的心脏呢处于一个完好的状态。那这个时候呢是一天当中的第三个黄金段。 哦， 这个时间干什么呢？咱们可以学习，可以去散步，去锻炼身体。但是当心包经值班的时间快结束的时候，也就是你散步回来以后，你需要再喝一杯淡淡的茶。你怕睡不着觉，你就喝一杯温开水，让你的血管保持通畅。 那接下来就是最后的一个时间段了，就是晚上的9点到11点了。 没错。这个呢就是亥时。 哦。 亥时呢是三焦经当令。 三焦经是哪三焦呢？ 所谓三焦是指的上焦、中焦、下焦。 哦。 上焦主心肺，中焦主脾胃，下焦主肝肾。 哦。 联系两两器官东西的就是我们的三焦。三焦呢它是六腑中最大的腑，它有主持诸气，就是所有器官的气都归它主持。还有疏通水道的作用。亥时三焦通百脉，人呢如果在亥时睡眠，百脉可休养生息，那就对咱们的身体健康十分有益了。咱们说病非一日得，养非一日功，治愈疗伤乃需功夫也。那之前咱们没有做到的，之后呢就需补上，并且呢还要进行相关的调养。 好的，非常感谢徐主任的精彩讲解，让我们了解到了12条经络和我们12时辰的关系。如果您在健康方面遇到了什么难题，或者是也想要寻求中医的帮助，可以在每天早上的8点到下午的5点来进行参与。400-108-1661 400-108-1661。好的，我们继续有请徐主任。徐主任，您看我们中医大夫在问诊的时候啊，都要问患者这么一个问题，就是你的大便怎么样？所以在这我就有一个疑问啊，这是为什么呢？它对于诊断疾病很重要吗？ 这个还真的是很重要。你看中医调病啊，粪便的形状、颜色、状态，这个对于我们中医的诊断很重要。因为中医诊断它有10问。一问寒热，二问汗，三问头身，四问便，五问饮食，六问胸，七龙八渴俱当便。像这个中医的10问，在中医诊断疾病的时候是必须得问的。我们每天都要从外界摄取很多的食物，对不对？ 对呀。 那最后这些食物被咱们吸收完营养之后，它要变成一些排泄物，排出咱们的体外。这是咱们人体正常的生理规律。那咱们的粪便它是有3个标准的。一个就是色，一个是形，还有一个是味儿。 那我们首先来看什么呢？ 首先看这个大便的这种形状。正常的讲啊，理想的粪便啊是什么呢？就是黄色的。但是它的形状的粗细呢，跟我们的大手指的这个粗细这么粗差不多。而且呢是比较柔软，不干不稀，正好，这个就是理想的形状。出来之后 最好是那种塔形。 这个塔形说明什么呢？ 那么就说明这个粪便的柔韧度它是比较不错的，这个就是最好的形状。 哦，那如果是不健康的粪便它是什么样的呢？ 第一种就是带横沟的粪便。 嗯， 那么这类粪便跟正常的粪便相比，形状也好，颜色也对，但就是带有横沟。 这个横沟是什么样的横沟呢？ 就是横着的裂纹，而且还没有断。 哦， 这就是说明什么呢？就是你肠道里边有东西，长着一个东西，大便在出来的时候，这个东西把这个大便划了一道。 哦， 这明白了吧？ 明白了。 哎，咱的肠管是圆的，对不对？ 嗯。 里边要长个什么息肉呢？哎，这个粪便通过的时候，这个大便是不是有一个凹槽啊？ 嗯， 这个就不圆了，这个圆柱形的大便， 嗯， 带个沟了。所以这会儿大伙儿呢要关注一下自己的大便、 哦、 带沟，赶紧上医院去查是不是有肠道息肉或者是痔疮。 嗯，那如果是这种状态的话，我们应该到医院去做一个什么样的检查呢？ 最好是做肠镜或者做一个彩超、 哦、 看看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大便上出现横沟的。 嗯 啊，这是咱们说的第一种大便。第二种粪便呢就是特别的干，这个就是典型的什么呢？咱们说的便秘。 哦、 啊、有些人呢他在排泄了这类粪便之后呢，排泄物的表面还沾着一层粘液。 那这个粘液是什么呢？ 就是你非常努力的排便、 嗯、 由于这个粪便太干燥，就把你肠道内的一些粘液给它刮下来了。 哦， 甚至于呢有的表面呢，这个粪便的表面还带着血。 嗯， 也就是说你这个粪便太硬，把肠黏膜给刮坏了，刮伤了啊。如果说有的人拉的这个大便跟那个跟豆一样的，一粒一粒的、 哦、 啊，像石头一样啊，那真的就是便秘的很厉害了、 哦、 说明这种粪便在肠道内存在的时间太长了，水分呢被肠子完全吸收， 嗯， 就导致那种形成结石类的这种物质。哎，其实咱们说的胆结石也就跟这种像羊屎蛋一样的粪便差不多。 哦， 啊，这种粪便就是比较重，一粒一粒的啊。这个出现了，那么咱们就得当心了，因为老同志便秘的比较多。 嗯， 有的人是三天五天甚至一个星期都没有解大便。在这儿呢我给大伙儿呢支一招啊，有一个实用的方法教给大家。 好。 生白芍30克，生甘草20克，枳实15克，加上两碗水煎成大半碗，每天一副药分两次服用。 嗯， 这个方法呢治疗各种原因所导致的便秘。特别适合咱们老年人以及久病体弱的成年的便秘患者。 嗯， 啊，这是第二种粪便。第三种呢就属于不正常的粪便了。啊，就是稀啊，啊、 哦、 没个形啊，啊，甚至里边还能找得出你吃的韭菜呀、啊、豆芽啊什么的啊，一拉啊是一滩。 嗯， 那这个呢在中医上叫误屎。 嗯， 西医上呢叫溏稀便，黏黏糊糊的哗下来了。 哦， 有的时候呢这个便池里呢哎冲都冲不下去，它黏池子。 嗯， 那么有这种溏稀便的人，大多数人呢是结肠炎。 哦， 他的结肠这个地方出问题了。啊，比如说克隆氏病啊，溃疡性的结肠炎呢、啊、都属于这种便型。 嗯， 有的人呢这个大便的表面还有粘液、血液，或者有那种像鼻涕状像果冻一样的物质。 哦， 如果出现这些，那就是典型的结肠炎的症状。 嗯， 那么结肠炎对人的伤害那也是很大的。如果一个人长期有结肠炎的话，营养不良、 哦、 再有一个呢肠道容易出现大问题啊，容易出现恶性的疾病。 嗯， 今天说到这儿呢，那咱们呢随时也给大家解决这方面的问题。 提供给大家一个食疗方啊，叫莲子精米粥。莲子去心，把那个当中的绿的莲子心去掉。莲子50克去心，先煮成半熟，因为有的莲子煮不烂，煮个半熟，再跟这个精米或者是糯米一块煮粥，加上点白糖调味食用。这个呢就由补脾益肾安心养神色肠止泻还有抗衰老的作用。说了三种粪便了啊。第四种还有就是有的人的大便拉出来特别的细。跟咱们小手指头差不多。很细。这个呢就说明这个人的肠道内可能会有占位性的病变。只不过呢这个占位呢它不是突然出来那么一块形成一个凹槽。它这种占位呢有可能是一个大范围的。 那这种占位性病变有可能是什么呢？ 有可能就是肠道息肉或者是肠道里边有内痔。都会导致咱们的大便很细。这是第四种。那第五种不正常的粪便呢，它是先干后稀。这个叫做干稀不调。有的人大便他那个头特别干，一使劲儿，头出来之后后边就稀里哗啦就全是稀的了。有些老同志就跟我说呀，我这个一排便呢就跟那个带着一个什么塞子一样。塞在那儿的。干头就是一个塞子。这个塞子出来了，呼呼呼的，后边全是稀的。这个呢就叫做干稀不调。这种干稀不调的这种粪便呢，一方面有可能是肠炎，另外一方面在中医上叫什么呢？叫肝脾不和。爱生气的人呢，就爱有这样的粪便，所以每当患者跟我讲我的粪便是这样的，我就会说。你爱生气吧，往往有些患者就说徐主任你神了，你怎么会知道？其实不是我怎么会知道，因为你有这样的大便。中医一定是要问这个大便的。肝脾不和了会导致什么呢？先干后稀，肝稀不调，生气呀，胃肠神经官能症啊，像这种病的人就容易出现这种大便。所以说呢，咱们从这个大便的形，我们就来判断你这个病啊，到底这个根儿它是在哪儿了。那接下来咱们还看啥呢？ 我觉得下一步应该就是看色了吧。 对对对，看色，看颜色。大便的颜色的形成有诸多影响因素。正常的大便呢，它是呈棕黄色。因为这是肝细胞分泌的胆汁儿进入肝肠循环以后经过一系列的化学的变化，胆汁儿当中的黄绿色的胆黄素它就变成了棕黄色。并且呢随着这个大便呢就排出体外。如果这个大便颜色很深，那一般有几种可能了啊。第一呢就是跟这个食物有关。你吃了比如说猪血，或者是动物的内脏，结果你这个大便的颜色呢就是红黑色。你要是今天绿色的蔬菜你吃多了，叶绿素的含量高，那大便呢呈绿色。第二个呢就是跟药物有关了。像胃病患者吃含闭的胃药，缺铁性贫血的病人呢他会经常的补充一些铁剂，像这种情况那么大便呢它会呈黑色啊。像炭剂这样的。那么有一些黑色的中成药吃了以后呢，这个阶段可能它的大便呢也是会拉黑便。这种黑便呢也呈现深浅不等的无光泽的炭样的黑色。那接下来我要说的以下几种大便异常颜色，那就是跟疾病有关系的。 也非常感谢徐主任的精彩讲解。 如果您在健康方面遇到了什么难题，或者是也想要寻求中医的帮助，可以在每天早上的8点到下午的5点来进行参与。 400-108-1661 400-108-1661。好的，我们继续有请徐主任。 第一种呢是灰白色， 嗯， 就像那个白陶土一样的那种颜色的大便， 嗯， 有可能是什么病呢？是黄疸，或者是结石，或者是蛔虫引起的胆道的阻塞， 哦， 导致这个胆黄素没有办法随着大便的排出，颜色呢就成了这个白色或者是灰白色的大便了。 嗯， 这就说明这个人的胆汁的排泄受到了障碍，也提示我们医生啊，就是这个患者胆道有梗阻，或者有胆结石，都有可能就是要辨证了啊。 嗯， 此外呢，这个灰白色的粪便呢，还可见于备餐造影，他不是，哎，查一下这个胃的情况怎么样吗？ 嗯， 喝了那个白的备餐，哎， 哦， 然后呢排出大便。那真的是白得很厉害啊， 嗯， 这就不是病了啊，属于生理性的粪便。还有呢，白色淘米水样的这种粪便，哎， 嗯， 这个白色的浑浊的液体啊，量也特别多，拉出这种粪便很少见，这种啊，这个一般呢是见于霍乱， 哦， 啊，或者是出现白色油脂状，量也多，那个味儿呢是恶臭。要是出现这种便呢，就怀疑它的胰腺啊胰源性的腹泻，或者是吸收不良性的一种综合症。 嗯， 总之啊，这个白色的粘液状也好，各种各样的这个情况，只要是白便，提示我们啊，可能就是慢性的肠炎呐，肠息肉啊，咱们都得往这方面多多的考虑考虑了。 嗯， 第二种呢是深黄色的大便。 哦， 这个呢多见于溶血性的黄疸，也就是这个人的红细胞可能大量的被破坏所产生的黄疸。有这种大便的患者，经常会伴有溶血性贫血。啊，也有可能他的红细胞先天性的缺陷呢， 嗯， 溶血性的细菌的这个感染呢，或者得了恶性的痢疾啊，或者是配错血型的输血呀，大便就会出现这些。 哦， 还有一些呢，可能是化学药品呢，或者是以什么毒素的一些中毒啊，或者是各种免疫反应啊，包括自体的免疫功能差引起的，也会有这种大便。 嗯， 啊，深黄色。那第三种呢，要说到的是绿色的大便。 哦， 它会呈水样或者是糊状，然后这个味儿呢是酸臭味儿，还有一些泡沫。这种大便呢是多见于消化不良、肠道的功能失调等等症状。 嗯， 如果这个绿便当中它有脓液，那就是急性肠炎或者是菌痢出现这种情况。 哦， 还有呢。比如说腹部做个大手术，或者是接受广泛的抗菌素的治疗的病人，如果突然出现带腥臭的绿色的水一样的大便，并且呢还有灰白色的片状半透明的蛋清样的那种膜，就提示是什么呢？可能是金黄色葡萄球菌的肠炎。 哦， 你看看这大便说起来一说一大通啊。 嗯， 那如果说这位朋友吃了很多的含叶绿素的食物，或者是他的肠内酸度性比较过高，也会使粪便变成绿色，这个就需要当大夫的要辨证了，到底是哪方面的问题。 嗯， 那第四种呢是黑色的大便。 哦， 那刚才我说了吃的猪血有黑便，那换句话说没吃猪血呀，我怎么就拉黑色的便呢？嗯，啊，那你首先考虑你有没有吃什么药物。 哦， 没有药物，什么也没吃，大便出现黑色，一般提示上消化道出血。 哦，啊， 比如说胃和十二指肠出血了，这个血通过几米长的肠道，它会发生各种化学变化，逐渐的变黑。 嗯， 那么这些地方出血量又不是很大的话，这个大便呢它就应该是黑的。 哦， 所以凡是发现自己的大便变黑了，考虑考虑胃舒不舒服 啊，胃肠有没有问题，赶紧到医院去查一查，别整个大出血就麻烦了啊。那么除了溃疡病之外，胃炎、肝硬化合并食管或者是胃底静脉曲张破裂，它也是引起上消化道出血，它也是引起上消化道出血的常见的原因。这是第四种黑便。还有一种便是淡红色的。 淡红色、哦、哎， 那个大便呢就像那个洗肉水一样的大便。这种大便呢最多是见于夏季，因为吃了一些被这个嗜盐菌污染的腌制品、 哦、 常见的就是那个沙门菌感染引起的腹泻。那么这个大便就是淡红色的。那么接下来还有鲜红色的大便。 鲜红色、哦、哎， 那么这个主要是常见于消化道出血啊，外层沾有鲜血，这个大便量比较少，并且呢有剧烈的疼痛。那如果要是有剧烈的疼痛，你拉完以后疼痛消失了，这个呢就跟这个消化道出血可能不沾边，可能就是肛裂、 啊、 有一些鲜红色的血，量不多啊，或者是一个小血块啊，浮在这个粪便的外层，它跟粪便是不混在一起的。啊，如果你用水一冲，哎，这血块就被冲走了。这个可能怀疑是有内痔。 哦。 啊，那么有痔疮出血的另一个特点是什么样的呢？就是在大便以后，它滴出，哎，一滴两滴血，或者是射出少量的鲜血，稍后呢自行停止，没了。 哦、 啊，如果这个血的颜色鲜红的跟这个粪便搅和在一起了，那么就不太好了，有可能是肠息肉所引起的。 哦， 还有一个是暗红色的，这就是第七种了。暗红色的大便，它这个大便呢，是比较均匀的混合在大便当中，我们把这种大便呢称之为叫果酱色。 哦， 哎。这种大便呢一般呢是常见于阿米巴痢疾或者是结肠息肉。除了这个之外呢，有一些特殊性的疾病，比如说有些朋友身上有青紫的，血小板减少啊，血小板减少性的紫癜，再生障碍性的贫血，流行性出血热啊，都会由于凝血机制障碍也会导致这种便。啊，这种这个暗红色的便，那这种便血一般呢就是暗红，一般是暗红，偶尔也会鲜红。 哦， 而且呢出现这种便的时候，身体的皮肤或者是其他的器官可能也会有出血现象。那么还有一种可能就是吃了那个樱桃啊、巧克力啊，喝了咖啡，吃了那个桑果啊，你今天吃了半斤桑果，结果呢明天的大便可能是暗红色的大便，这个就不要太紧张了。 那刚才呢徐主任您又给我们介绍了关于大便的颜色，那接下来我们就该看这个气味了，对吧？ 对，健康人的粪便呢肯定有味儿。但是它那个味儿呢是一种骚和膻的味儿。 哦， 闻着有点膻，或者有点那种烧骚烘烘的那个味儿。它不臭，不臭、 哦、 啊，大便它要是说是恶臭，一闻呢跟那个坏鸡蛋，说明你这个人的胃肠道这个功能或者是消化功能特别差。 哦 啊，比如说伤食，就是吃多了撑的，然后不消化了啊，然后你一排便，哎呦那个臭啊，呵呵、 哦、 这种呢就在小孩当中比较常见。小孩不知道是饱了还是不饱，好吃死吃一番，对不对？然后拉出那个屎特别的臭。那咱们通过粪便的这种形色味儿，咱们往往就可以判断一些健康方面的问题。然后呢从医学上来讲，一周排便四次以上不算便秘。哎，一天排便最多不能超过三次。哎，两次不算腹泻、 啊、 偶尔三次也算正常。每一次大便的时间不能超过十分钟，超过十分钟就算是异常。那么大便间隔的时间次数